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19号登载一篇社论，表示要求解决梁新球释放问题。社论指出，目前在南朝鲜各地监狱里有许多曾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执政时期被监禁的梁新球。释放梁新球是第一个试金石，将检验那通过烛光革命来执政的现任政府对民主的意志。现任政府现在也要着手解决梁新球释放问题。